信件，要等待着我呀，要耐心地等着我呀，晴朗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喜欢

多么无奈、哦、你生气你发呆对我都精彩、哦、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、哦、让人笑我自带却不得不愉快我清醒我明白简单才得到你的 我不会再

知自己在梦游，到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谋。 原谅我不对你说再见。

边的吻。前尘往事历历，怎么去说起？男人啊，饮醉啊，一切都掏空。只是真心的泪，怕你不懂，躲在心中的感动，慢慢变成了痛。都说我是温柔坏男人。这滴滴浪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闯在夜里到老你的青春。爱已不爱，等已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我是温柔坏男人，彻彻底底浪漫的灵魂，善良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总在夜里到老你的青春。爱已不爱，等已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里的情歌动人依旧，我们也给您回忆的空间，让您回到从前。接下来请欣赏动力火车的《无情的情书》，张学友《遥远的他》。

忘了昨夜我的泪，过了今天我是谁，听着离开那张脸，会不会拥有明天，你的心总是善变，爱上不是种危险，一直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

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 是我的你，冰上的火